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而热带低气压马鞍已经在中南半岛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70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102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59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2，跌8毫。阿里巴巴95.8升2蚊，美团181.9升4.6，京东集团248.4升2.2，盈富基金20.7升2毫，快手70.75跌3蚊，比亚迪股份265蚊升2.8，友邦保险78.2升5毫，药明生物72.5升3.6，中国海洋石油10.7跌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258，瑞士法郎8.133，澳元5.466，加元6.059，新西兰元4.865，欧元7.8374。每百日元对港元5.7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447。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1点，升162点。港金报1640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09美元，卖出17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落山道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系走咗噶啦。不过而家沿住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落山道一路去到加士居道，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近中环广场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塞到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学园街，港岛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嘅龙尾去到东山台。而西区嗰边嘅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带，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6:4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2，司仪李志刚、黄天仪、子豪、阿涉联同歌手朋友一齐嘉许10位展翅青健超新星，今晚在伊丽莎白体育馆盛大举行，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香港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Baby, you're my home where I belong. Dorito me no nai kotoba ga. 出产自日本兵库县的摇滚四人组合 Five New Old。全新的作品 Perfect Vacation， 他们说今年的夏天温度特别高，所以希望用自己双手为炎热的夏季加上更加多的色彩，为大家带来欢笑。他们自己形容推出新作品的时候也都发现了全新的自己，更加期望乐迷和他们一样可以在音乐当中带来成长。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Five New Old Perfect Vacat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这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8月26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啦， 嗨！ 咁啊，预告下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啊， 犀利啦！呢啲人咧，我同你讲，真系比比皆是啊，真系一街都系噶。 你谂下，即系早一两日，我谂系佢哋都辛苦啦， 冇错， 系啦，即系唔系点歌对象，系佢哋呼唤嘅人辛苦。 系开股啦，开股先啦，咁暧昧啊，就系点俾呢啲啊打风都嗌外卖嘅人啊！ 是啊，因为送外卖的人好辛苦。 是。 但你打风都仲叫外卖啊，我觉得真的应该要直接点歌给你。 这些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他们啊。 我想知道哪两个字啊， 坏人。 两个字一绝啊。是啦、啊。即是大家有没有一些说话想跟这些人讲呢、啊、如果你本身都是真的从事外卖工作，即是现在很多种类的啦。 没错没错。 full time 或者 part time 都会啊成那些。 是的。 又或者你有没有一些即做过一些经验特别打风日子是怎样呢，跟我分享一下些故事啊。 没错。那啊即如果自己本身亦都是一个打风会嗌外卖的人，那你自己想想啦。你自己检讨一下，同埋你自己点首歌给自己啦。或者听一下啲人点啲咩歌给你啦。 是啊，可以上我哋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那啊今日讲呢一样嘢呢。即系我咪执房嘅之前，咁跟住清咗啲位，因为要摆啲新嘅啊嘛。咁啊，身边总有啲损友，之前好似都有讲过佢啊。我哋嘅同事阿德， 啊又你啊？呢排阿德嘅出场率 好高 啊！ 我而家直情搵人捉佢喺度坐喺度指住佢，多谢佢，因为佢咧令到我多咗个兴趣啊！真系以前真系翻唔到转头，嗰种翻唔到转头系。 我而家又再踩深咗啦，咁跟住就要上次讲话即係叫做认识咗啲玩卡嘅朋友，知道咗佢哋圈子之后，咁跟住就係咁 join 咗好多嗰啲嘅 WhatsApp group 啦，咁然后就会成好多。 即係唔係叫你去做嘢嗰啲 係 嘛， 唔係嗰啲嚟㗎，嗰、 okay. 啲我通常都唔理㗎。 小心啲 啊。佢啲 WhatsApp group 就会成日，因为有啲系嗰啲铺头自己开 WhatsApp group，叫做分享啲最新嘅情报，可能佢哋跟得足啲。我、日本嗰边而家点点点咧，咁啊成日都会咧依排好多嗰啲特别版嘅卡咧。 你突然就跟得好贴啦，系嘛？ 跟得好贴咯。 你自认为系呢个潮流达人啦， 谂住就系咯。 卡牌界嘅潮流达人。 我俾你听，任何一个潮流达人咧，都离不开一个字啊， 系 钱。 喂，唔系呢个真的， 因为你要跟得足，你除咗睇之外，你要、你可以参与其中冇啊，你咪 买 用钱咯。 系啊， 系啊，但系嗰个得意嘅位置就系、是、嗱，你如果要准备将要进入一个坑啦，即系一个兴趣咧，咁你知要准备一啲钱，上次都有讲过啦。 系， 咁所以咧，你就要谂下，究竟我生活当中啊，生命当中我有冇啲咩嘢可以补贴翻落去？即系例如会唔会喺某啲地方 cut 紧一啲嘅支出啦？ 系， 或者搵啲地方赚多啲钱都系咁嘅啫。 你不嬲啊！你嘅生活除咗食早餐同埋饮酒，你都冇乜使费噶啦。 系啊，而家 你而家仲要都冇乜饮酒啦。 系啊，好贵啊！ 你个人突然健康 好健康啊！大家都系呼吁大家真系唔好饮咁多酒啊！ 讲真啊，因为我见阿波盛佢而家咧饮少咗酒之后咧，个黑眼圈细咗啦，个眼袋又细咗啦，个人又精神咗，所以系好事嚟嘅。 你唔觉我瘦咗好多咩？ 觉喎又系、真系 好得好食咯！而家食嘢都唔使钱咯，食少咗好多啦。咁跟住咧，我就嗰日突然间谂起啊，即系进入一个卡嘅坑。咁我就谂翻以前我曾经都试过嘅。咁就玩召唤王啦，好似我都嘅节目有讲过。咁呢个就已经即系停咗产嘅卡，系好耐啦嘛。 系，仲要系本地出嘅呢个系。 系啊，跟住唔多地方有，但系嗰段时间好兴嘅，九几年尾至二千年头。 系。 唔知零幾年咁啦，即係中學、小學時段好多啦。 嗯嗯。 咁咧，其實呢個即使停咗產啦，但係香港咧仲有一班人係繼續玩嘅，有權係細個冇錢，大個賺到錢就想 玩翻啦， 重拾翻嗰個童年啊咁。 明。 咁你會網上面揾到一啲咁嘅 group 咧，有人繼續喺度約玩啊、交易啊咁。咁我就諗啦，我嗰啲咧係一啲好中意儲嘢嘅人嚟，屋企儲埋好多垃圾嘢，以前唔捨得抌嘅，而呢啲卡咧就係我唔捨得抌嘅嘢啦。 哇！咁你屋企咪储埋好多咯？ 好多啊！我啱啱早一两日喺屋企抄翻出嚟啊，有一箱两箱，即系嗰啲箱唔系搬屋纸箱嘅，你好似人哋装卡嗰啲，我谂见到 一盒 好似系啦， 箱就太夸张啦， 系啦，一盒盒仔咁啦，都有两盒几三盒嘅卡的， 即系你而家屋企又摆咗几箱嘅海贼王漫画啦。跟住又擺咗幾盒嘅一啲儲咗好耐嘅卡牌啦。其實你屋企有幾大㗎？ 呢度只係佔我儲嘅少少啫，只係佔咗少少啫。 咁唔怪之啊，你做好潮流大人咯。 我開始要放緊一啲嘢啦。 原來除咗做潮流大人要有錢之外，仲要咩？ 有位、 有空間。 屋企點解有空間咧？因為你有錢咯。 冇錯。 咁我就開始揾翻嗰啲出嚟咧。我覺得我要。是咪思考緊啦？是咪應該將呢啲叫絕咗版，因為你停咗產都冇再出啦嘛。係咪應該放咗佢，然之後喺嗰度叫做即係賺到嘅錢啦，將佢嚟 投資落新 一個新嘅坑係啦。即係咁樣嗰件事好似化算啲咯。你唔係一味就淨係買入噶嘛，賣出都應該要啦。咁 睇你有幾珍惜你儲落，你諗下，即係你由細細個儲到而家，仲要 keep 得咁好，證明你都應該好重視嗰樣嘢，你先會儲咁耐啊，係咪先？咁但係當然嘅，即係我睇嗰啲外國節目咧，真係好誇張噶嘛！有人咧真係細個嘅時候儲嗰啲寵物小精靈嗰啲卡咧，最初版嗰啲噴火龍咧，係可以拍賣去到幾廿萬咁樣噶嘛？ 有呢啲噶， 係啊！咁所以又真係睇下你會唔會真係覺得哇！我賣出去，我而家嗰啲真係原來係價值連城嘅。 係啊，因為有啲有眼光又好，或者點咧，真係買完一啲嘢翻嚟之後就擺噶啦，等佢升值噶，唔係就係卡牌遊戲，好多嘢都係。 我想講咧，其實大家唔好以為啲卡牌遊戲咧，好似真係求求其其咁樣儲完就算啦。啲人係好矜貴噶，佢要攞去咧 鑑定啊， 有個鑑定同埋有嚿叫做卡磚咧，佢、要將嗰個卡。 封鎖入舊卡磚嗰度，將佢嗰個狀態保存得最完美，跟住攞去海外嘅地方做完鑑定寄翻過嚟咧，先係值錢 嘅。嗰陣時有喺 Gimme Five 訪問過一啲儲銀紙嘅朋友都係咁噶，即係有一張好靚嘅銀紙收翻嚟，你當全新咁啦。因为全身佢即系冇折痕冇流通过嘅，可能啱啱即系买新钞，跟住 number 靓，跟住就攞去鉴定，咁就入落去即系如果卡牌可能系砖啊或者成，跟住就去鉴定，唔知最高，即系佢有几个机构会做呢样嘢嘅，有其中一个嘅机构佢个鉴定唔知最高分十分咁啦，你当 系 啦，咁跟住你就会去做呢件事，咁你翻到嚟佢就有个证书俾你储嘅可能卡或者嗰个银纸，咁你因为经过一个所谓官一个机构嘅认可，咁所以啲人去做交易嘅时候，亦都会按住究竟你嗰个鉴定嘅分数高低而影响到个价钱，咁呢个就系嗰阵时访问一个玩即系叫做纸币储纸币嘅朋友， 纸币收藏家 系啊，即系佢其实除咗纸币都仲有啲邮票啊、硬币都有呢啲嘅，咁但系永远都会睇你就系、是、除咗嗰、那个诶嗰样嘢好稀有之外，就系、是、你个保存嘅状态系点咯。 系 咁，所以我就喺屋企就即系翻箱倒笼咁样揾翻出嚟，我都发现原来我以前自己去保存呢啲卡咧，我都保存得几好， 冇发黄。 因为你一本咪有啲卡簿一页可能有九格， 即系 摄落去嘅 嗰啲相簿咁嗰啲。 系啊，咁但系我初头揾翻出嚟都谂，哎呀死啦！我就咁摄落去啲嗰啲卡簿度咧，其实佢一页嗰啲系胶嚟噶嘛，你有好大机会系你摆咗十年， 都会氧化， 同埋黐住咗嗰个。 点解会黐住嘅？ 因为佢 好地地应该唔会黐， 嗰啲胶啊 嘛，有一啲液体可能。即系可能渗咗喺嗰啲胶同嗰个卡面之间， 立咗啦，咁啊， 系咯。咁先会黐住嘅啫， 唔系噶，你嗰啲摆得耐咧，你啲室温嗰啲胶会溶嘛， 哦， 系啊，即系你会咁噶嘛， 系、哦、都啱、哦， 系嘛，唔系净系得嗰种嘅， 即系唔系净系潮湿， 唔系净系得潮湿嘅， 热得滞都会， 系啊，你摆得耐佢会即系黐实咗咁噶，咁、我就揾翻，我好惊嘅，就话死啦，会唔会黐实咗咧？跟住打一个卡簿咧，我当年点样储卡啊？系每一张卡独立咧，会揾一个，会另外用一个胶套咧。封实咗佢先噶， 哇！你咁讲究噶， 即系譬如你以前买漫画，你上次都有讲啊，你自己都知啊，买漫画，咩 Coco 嗰阵时咧，咪会送啲限量版啲卡嘅， 系 佢啲卡本身，你攞翻嚟嘅时候，佢已经有个好薄嘅一个胶套黐实咗，即系包实咗佢噶啦嘛，我好多都冇拆到噶， 哇！ 咁所以嗰张卡咧系完好无缺，同埋系新正， 好嘢喎你， 跟住我就 有先见之明。 原来我 细细个都系个投资专家嚟噶 咯，但系咧嗰样嘢好得意嘅，你细个你唔会，我哋嗰阵时唔识得谂系咩投唔投资啊。总之我觉得我张卡好靓，我要保存得佢最正，咁咪包实咗佢，全部黐埋晒咯。咁所以都好多嘅卡就咁样 keep 咗喺度咯。 哇！我想讲咧，你讲起咧，我谂起一件我都几后悔莫及嘅事，即系话说小弟曾几何时系好喜欢去旅行嘅人啦，咁样咁啊早多几年咧，即系都比较容易去到唔同地方旅行嘅时候咧，我基本上每年或者每半年我都会飞一转日本嘅，咁啊去唔同嘅地方啦，咁你嗰阵时咧，日本咧喺唔同嘅城市咧，佢都会有一个宠物小精灵嘅 center 噶， 好似游戏世界咁都咁样 嘅。系啦系啦，即系佢会喺商场入边有一个好大嘅 center， 咁入边有一啲嗰啲周边嘅商品卖啦。咁我记得咧有一次个行程系度正咧，喺其中个商场度，佢有一个搞紧一个活动，就系类似系宠物小精灵嘅一个博物館咁樣啦，期間限定嘅咁樣，佢有入面有好多珍藏品咁樣睇，跟住然後呢我就去咗呢一個，因為我好鍾意睇寵物小精靈嗰啲嘢㗎，喺日本嘅時候，跟住然後呢我就會去行呀，跟住然後仲好似要買入場券先入得嘅嗰陣時，跟住然後呢入場佢會附送一張呢嗰陣時就係寵物小精靈嗰啲嘅卡牌遊戲 嘅 一張卡，係 啦， 咁就係嗰個會場嘅限定版嚟。 限定呢兩個字真係好認真啊！ 咁但係我唔識啦，嗰陣時我未接觸呢啲卡牌遊戲啦，我嗰陣時仲係覺得，呢啲都係俾小朋友玩嘅嘢嚟嘅啫，寵物小精靈卡邊人玩㗎咁樣啦。 跟住然後咁啊都有嘅，禮貌上我唔會即場就話唔要噶嘛，咁我都攞走咗。係， 咁都係一張卡嚟。係 啦，都陪我搭乘飛機翻咗香港啦，叫做留個念咁樣啦。跟住翻到香港，我發現啊唔得啦，即係屋企太多呢啲垃垃雜雜、攬攬心心嘅嘢，我唔知點樣儲啦咁樣，跟住禮手就掉咗去啦。 你知唔知你張卡最值錢？就是、因為你搭咗嗰程飛機啊。 係啦，跟住然後咧，嗰、那個古仔咧。最大件事就是我去到近呢年就係識咗阿德之後啦，跟住我開始上網查翻，我識咗阿德之後先發現原來呢個世界咧啲人係真係會收藏寵物小型嘅卡牌嘅，跟住然後我先上網去查嗰張卡。 是因為你記得嗰張係咩？ 我記得有張咁嘅卡嘅，唔係，其實係順便上網查下，睇下其實啊，而家啲卡到底啲人係賣緊幾多錢嘅咧？好奇嘅啫，因為我都冇儲開咁樣。咁跟住碌碌下就碌翻嗰張見到嗰一張客會場限定嘅卡牌出嚟，價值港幣四位數字。我嗰下心，我心抌抌咗一抌啊！我直头想抌咗自己出街啊！你明唔明啊？嗰、那个嬲嘅程度系，我系冇谂吓。 我想知四位数字头中尾系咩啊？ 中啦， 中 啦， 即系去到 系啊，中噶啦都， 好高价、啊。 因为佢嗰个会场限定系真系佢系。得嗰一陣，同埋佢係真係嗰個期間，你喺嗰個地方先攞到，佢唔會喺其他地方出現㗎啦。呢一張，如果你 miss 咗嗰個展覽咧，你係唔會攞到張卡㗎啦。佢唔會喺市面流通，除非啲人放翻出去啊嘛。係，所以嗰個價值位就係喺呢度咯。 哇！同埋因為佢又會考慮埋嗰張卡，除咗嗰、那個量之外，亦都會考慮埋佢即係好唔好用啊，諸如此類，亦都會影響到個價錢噶嘛。 係啊， 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供求道理咁樣樣。 唔係佢嗰張就純粹靚嘅啫。 係， 但係即係都係物以罕為貴咯。 係啊，即係你啱啱講嗰幾個字限定或者期間限定呢啲咧，真係好蝦人嘅。你眼但凡有呢啲字眼咧，就會令到你有時促銷都係㗎。係㗎，你促銷。如果话期间限定或者边度特别之有咧，你就会增加个意欲。特别你旅行见到啲嘢，你就知道，哦，我 miss 咗呢度咧，就唔会再有噶啦。 所以呢个古仔教训大家，第时去边度旅行都好啦，你攞咗啲纪念品咧，唔好以为佢冇价值，冷静啲，攞咗翻屋企先，然后上去嗰啲二手市场啊嗰啲，尝试睇下有冇呢样嘢卖紧嘅。有嘅话，你考虑不妨卖出去，可能有人要嘅。讲真的。你唔好以為佢冇，即係你唔識唔代表佢冇價值嘅嗰樣嘢。 哦，呢個你講得啱。 哦，呢個係賣得最大嘅一個教訓，人生中做得最錯的一個決定就係咁啊。 係，我真係估唔到原來可以，即係有時我真係會覺得一張卡一張紙嚟啫，真係講，真係唔講得笑。 係啊，我嗰陣時就係咁諗咯，一張咁嘅爛鬼紙有咩用啊？啲小朋友玩嘅啫。 冇计噶，我谂好多阿妈帮啲小朋友掉嗰啲旧底嗰啲卡都系咁 啊， 成箱都系纸嚟啫。 我深信呢啲系会导致家庭关系变得唔和睦嘅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我同你讲， 物以罕为贵呢样嘢，呢、這个定律系永远都唔会错啊。 Hello, this is Caitlin。 又或者就系啊，好似呢首歌所讲嘅一啲嘢咧，将会有一个限期啦，或者有啲嘢消失咗啦。你知道佢唔會再有啦，將來咁你就會覺得嗰樣嘢，哇，好緊要啦！對你嚟講就會有一種感覺喺度。 你好，陌生人，看見你又再加班，又再又再又再加班。你好，店職員，看見你又在打工，做嘢做到半夜三更。某天起的我發現，這些景象沒出現，這些細小改變，其實會令我感覺怪異。漸漸時光流逝，這是 声场，看见你没有休息，日里夜里画满灯饰。你好，摘果茶，看见你耀眼缤纷，令我味觉幻变出色。这世纪难道要放下挂念，渐渐时光流逝，最是没果蜜，但常常挂念旧日一切，在户外游走，风格弹得走，这习惯好难，目前的传统聚会极轻松，常常能多沟通，这过时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明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835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7665宗本地感染，再多7个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9至95岁，他们分别有脑退化、肺病、肾衰竭或者癌症等，其中4人未完成接种3剂疫苗。有5间安老院社情报个案，涉及6个院友和3个职员。学校情报116宗阳性个案，涉及74个学生和42个教职员，分别来自67间学校。另外，当局建议7间学校有个别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中电公布元朗电缆桥起火事故调查报告，指出起火原因很大可能是矿业街电缆室和钢桥衔接点的横梁上有荧光灯起火，火种跌到下方的通讯电缆，再蔓延至旁边的通讯和高压电缆引起。中电输电及供电业务部高级总监张宝忠表示，火警令电缆发生故障，而不是故障引致火警。调查小组认为事故不涉及不正当行为，亦都同电力负荷、电力保护系统、炎热天气同电缆桥内高压电缆无关。中电已经在事后检视其余4条同类电缆桥，并完成一系列额外缓减风险措施，包括为电缆桥加装防火装置、更换所有荧光灯。报告提出5大范畴的建议，包括如何进一步提升火警安全和保安措施。中电再就事件致歉，下个月陆续向受影响住户寄出每户100元的心意券。一个58岁男子去年在个人社交媒体专页转载煽惑他人在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白票的贴文，他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承认选举期间作出借公开活动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的非法行为，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被判监禁2个月，缓刑18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表示，即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3次审议稿已规定，对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和关联犯罪的人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记入信用记录，并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法工委发言人杨合庆说，草案三审稿充分吸收公众意见，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违反犯罪人员的惩戒力度，例如进一步加大对尚不构成犯罪人员的行政处罚力度。 進一步明確電信網絡詐騙分子除了依法承擔刑事責任、行政責任之外，造成他人損害的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等。草案三審稿又增加規定，加強對老年人、青少年等群體的宣傳教育，亦都規定公眾舉報電信網絡詐騙的獎勵制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个紧急维修啊，喺火炭嗰边嘅火炭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嘅慢线咧，而家需要封闭，来往方向都系繁忙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火炭路去沙田路方向，近住大涌桥路慢线，因为有紧急维修，临时封闭。现时嗰度咧，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啦。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呢个北角政府合处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系过海线多车啲，咁啊龙尾去到学园街噶。九龙的路面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而家都繁忙嘅。而太子道东去观塘就新蒲岗嗰段多车啲。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嗰度方向，骏发花园至果栏段，而家都系多车啊。观塘嗰边啊，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段来往方向亦都系交通繁忙。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至到安定村嗰段多车。咁啊，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咧，而家就龙尾排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一乐同高亮为咗实现子航嘅梦想。向杜伟长提议打捞南长苑，但打捞南长苑好容易有生命危险，那里暗礁密布，没充分准备的话等于送死。他们最终得不得到批准去打捞南长苑呢？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踢打、摔拿、 扣、 锁、 搞、 逆技、 点穴， 空手道唔止可以制敌， 仲可以自强。全新电视节目《老中青当自强》， 老友记尹光 引刀中年邓兆尊， 同长期只得80磅嘅80后郭汉柱， 老中青三代贪玩主持，第一集学人跟奥运奖牌得主刘慕常学打空手道，几代同堂誓要练得强壮。 星期六晚8点， 港台电视31。 你点样形容你同你老公个关系呢？ 一粒一突咯，我系 outgoing 啊，好多嘢讲啊，冲动少少啊，咁佢就唔系嘅，佢所有嘢都系深思熟虑啊，谂清谂楚啊，唔会冲口而出啊，佢会觉得你点解有咁多朋友？朋友需要咁多个咩？咁佢未至于一个就够嘅，佢话我的朋友五只手指数得晒。 我系 Mimi 刘敏庄，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分神，如果俾你变咗另一种生物嘅话，你会想变咩啊？ 啊，讲起呢个问题几得意。曾经有人话咧，我好似变色龙噶。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汗，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人，才变失踪原始。当晒变位都夜半即刻吞。掌心位都暴雨马上前夕，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声势，声啲声微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你的事情一概不停变色，疑问的一对视。 我似变色龙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很自然地融入不同的地方，融入不同的圈子。 是你的都想变做我的，连基因都失忆，一生的月满令你跑出证明，一生的独步是我接受我的，一呼吸令你是我最大奇迹，是欲望并没声势，声啲声微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失去，这最一句不停变色，凝望的一对色。 我想是一种赞赏吧，融入到人哋的群众，好听叫融入咯，不好听可能是不起眼啦。 疫情是何味何味何色，在天天地地全是人类人性，在变的只能珍惜。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失去，世界一句不停变色，结底的一对色，要等一切风静，我愿的心心会永远变大，拥抱自在。 Sophie 王嘉怡自然变态，但如果你俾我拣，我就梗系唔想做变色龙啦。我想再做啲劲啲嘅生物，即系如果可以适应到唔同环境嗰种就最好啦。 Die young, don't leave me on the ground with everything. 如果可以变成一种生物，适应到不同的极端环境，好像太空咁。你话几开心？嘅 spaceship 的而且确呢个世界系有一种咁嘅生物嘅，叫做水熊虫，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谂一谂佢个样子，谂谂下都系唔好变佢啦。 如春风中郁金香都开过，然后我想跑到山坡。如漆黑中小灯泡都熄过，然后我想点满烟火。谁人都喜欢我，沙锤坚韧地去闯，明明很想躲进阳光扑丧。男孩就不需束缚，就只需摔角。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唱首歌。如掩饰中争得多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吃粒糖。 像花瓣飘过，谁人都不想失丧，将灯光奔放，男孩和女生，女孩和吉他，犹如珍贵愿望，谁人让美丽放开，让肌肤感觉将伸手摸上，明明亦懂得所有，再呼吸的我，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 苏黎珊不是男孩。咁不如咁啦，唔好话适应啲咩环境啦，不如做一只可以不停自我进化嘅生物啦。 从没童话，天天闯关卡，很多惊心变卦。Hey. 我探索积极，靠系压抑。Hey. 我爆发功力，不会碰壁。Hey. 要发奋出力，不再叹息。 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成日过漫长战役。世界太忙。 烦恼净化会更快乐吗？放松变形，打不废话，初心的种子漆黑中开了花。 Hey! 我探索积极，减压有益。 Hey! 我爆发功力，脑全正直。 Hey! 要发奋出力，冲刺进击。 The truth is， 人快乐才能免疫，情系过漫长战役。 世界太忙。 什么主意？ 沉溺最后才微妙意义。 于每一派种子，窥探着什么心意？ 无论再遇到全是大志， 很快活随便碌入落 IG， 悠然自得用心分享我主意。 这岁月平淡亦算小事。 石山街 Happy Song， 不停自我进化的生物，人类好像都是啊，都算是啊，是吧？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我会跟你一起推开一切，心无意义。 不过如果你要我揀，我好希望可以进化到千杯不醉啊。 Thank you Mr. and Mrs. 一位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将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要摆架探险中我想要逃离。 Have some fun， 跟你的撒娇。再没后来，痛痛快快放下。 怎冷静？有片海走浮游畅泳，自由无需要确认。哦，毫无用可以的，就这么发生你所爱的。Don't let go, no, it doesn't make sense, and don't let go. 如果可以進化到飲極都唔會飲醉，咁就可以日日開 party， 諗起都幾開心。不過調翻轉頭又講，會唔會太好記性，有啲嘢忘記唔到咧？ 走到花香花滅在出口，誰也在意傳說能不朽，寫下一個夢。真相或真空，只是无影紧密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绝用。回忆就是不能触碰的影像，清晰的真相。 They give you one tear sack， 出现在脑海里。 One tear sack， 就是这意义。片片草的是我永恒的足迹。拥抱近在前世的烈火，夕阳真火，我让梦芽。从你回去怎样的自作，时间它会回答。总是期待着以后，走到花香花灭的出口，谁还在意灼烧的不朽，写下一个梦，成全或成空，只是无影紧密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绝用。 总是期待着以后，匆匆化成画面的出口，誓言在一周中能不朽，写下一个梦。 今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四个月。28岁被告案发时系许氏兄弟外币找换公司嘅店长，负责监督荃湾一间分店嘅营运。佢喺2020至2021年期间，先后九次向公司提交一共16份汇款申请书，要求为一个顾客汇款合共超过750万。被告在每份申请书上面都讹称汇款人已经结清汇款额，但廉署调查发现，那个顾客是在找换公司完成处理每笔汇款之后才缴付部分款项。截至去年，那个顾客仍然欠许氏兄弟超过200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而热带低气压马鞍已经在中南半岛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较老围的快线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着了一段时间，但一带的交通仍然是比较挤塞，而且车龙排到过了科学园。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大埔较老围曾经有坏车，虽然拖着了，现在龙尾都排到过了科学园。另外，在火炭路因为路面急收，火炭路去沙田路方向近大涌桥路的慢线是封闭，现在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的，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一段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企业村，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在圣贤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 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农亨村农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2，司仪李志刚、黄天仪、子豪、阿涉联同一众歌手包之伦、Anson Bean、施康桥、Des 余宗尧、Cloud 云浩影、邝星宇、Jamie 张天颖、达汪黄明德、泳儿，一齐嘉许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今晚伊丽莎白体育馆盛大举行，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等到九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就来软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六点钟之后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嚟啦，就系点俾嗰班啊， 打风都叫外卖， 打风都叫外卖嘅人。 系啊，因为啊，我作为一个咁中意食外卖叫外卖嘅人咧，真系去到打风日子啊，或者你唔好话打风咧，有时你譬如落雨落得好劲， 系大雨啊，都会黑雨、黄雨、黑红雨都 系啊，都有个自觉就算啦，即系呢啲日子就唔好打扰到人， 坚守呢个原则咯。 即系呢啲日子会自己算啦，如果自己处理到咪处理咯，即系可以买到翻屋企途经或者点买咗是但食一餐算啦，冇搞咁多嘢啦咁咯。 再唔系，即系我哋公司叫做好啲啦，即系有啲杯面咁样咯， 都系嘅。 系啊，或者我有时屋企都会买定晒呢啲嘅储备粮食，咁啊真系翻风落雨啊，咁我就尽量都唔会嗌外卖。 而家都烦噶，我而家戒咗杯面啊嘛，所以打风落雨食唔到杯面啊。 咁你买定啲包咯，买啲 即食鸡胸，冇错啦，本身有即食鸡胸喺度，所以系 OK 嘅。即系我觉得嘢食而家呢段最大嘅感受，即系要 cut 啊，要调节自己餐单，即系。 係有好多方法令到自己食嘅嘢即係健康啲或者點啦，即係你要用動少少腦筋係得嘅， 總有方法 的，有方法嘅，都係嗰句唔好煩到人啊嘛， 一餐半餐啫， 係啊，所以咧大家可以繼續我哋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啊，俾嗰啲咧打風啊，即係之前啊打風要叫外賣嗰啲人咧， 嗰啲啊係啊。 啊，咁啊可以留言俾我哋啊，可以留言同埋点歌啊，咁啊呢个时候听下， 听 你歌先啦。 知打风叫外卖嘅人，你好啊，我知道，每当我伸只手出去批评、去指责、去论断人哋嘅时候，永远要记得，当自己只手指指向别人。另外四隻手指千祈千祈不要指回自己，所以我觉得今次我绝对有资格去讲打风记得不要乱嗌外卖、啊、我知道打风大家都不想的嘛，尤其有时候风球来早了杀你一个措手不及的话，根本就买不切送在家煮，不嗌外卖又有什么选择啊，所以我成日都提大家屋企点都要有储备粮食，好有一餐唔好有一餐啦，係咪？我知道有啲人打风呢总係会心郁郁想喺屋企开 party 食好啲，但係你又有冇諗过送外卖嗰个好惨㗎。係的而且确有啲餐厅送外卖上你屋企可能係全程都有瓦遮头嘅。呢一啲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最惨系住到山卡拉嗰啲，人哋远一远都要送外卖俾你，行路又惊整湿晒，踩单车咧又惊跣胎，好危险噶嘛。仲有啊，有时淋住雨送完个外卖都够辛苦噶啦，仲要俾个客闹，点解送咁耐？点解啲嘢湿晒？湿晒点食啊？喂大佬啊，呢啲问题喺你叫外卖之前就麻烦自己諗清楚先啦。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我咁样讲等于打烂做外卖同埋做餐厅嘅饭碗。而且一定有人会话既然佢提供得外卖服务凭咩我唔可以用呢？市场呢家嘢有求就有供㗎啦。你用少一次落意外咪自然减少一次囉。所以最后我要点一首 Cloud 云浩影的《到了哪里就对白》给这么多位，到底是不是外卖员到了就得呢？人家还要回去的嘛。叫外卖之前麻烦大家将心比心，想想自己家的路线到底危不危险啦。打风一定不会外卖炒蛋的奔神上。 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套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车家族从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左右烦恼却似想 掌控到宇宙，可当我感觉到负能量以后漂泊于四周，同情没有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大吗，跟构想不只是我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 云浩影到了哪里就对吧，我想这一句呢其实可能都是一些外卖员的心声来的，是不是送埋这单得了，是不是搞定收工 了，根本就得了。我听到你用这首我觉得啊 都啱数是吧， 我想你怎样玩的，会估不到、有时真的不是，他做回程啊， 是啊是啊，他真的做回程。 你估的士咩相计咩叫不是回程咩，不是的嘛，送你到你不理他的啦。 还要你贴士给了10蚊20蚊算啦。 什么10蚊20蚊都不知道有没有人给贴士添啊。即系话差1蚊话唔使找咁样当贴士噶啦，啲人 你咧，你又点啲咩啊？ 啊，听下打风叫外卖嘅人，你哋好啊！等我考下你啊！你知唔知点解打风唔使翻学唔使翻工啊？冇错啦，就系因为喺出面好危险啊嘛。系咯，既然你都知道出面好危险。就唔好搞到人啦！打风送外卖真系揾命搏噶，你谂下，万一一个湿滑嘅司机遇上一条粗心大意嘅公路，后果唉真系唔敢想象啊！虽然今时今日送外卖已经有好多玩法，不过最传统嘅外卖员呢，其实系 in house 嘅。即是话佢系隶属于餐厅里面，所以佢哋冇得揀㗎。唔似外卖平台嗰啲外卖员有时可以揀自己今日返定系唔返咁。In-house 嗰啲呢收到 order 有人落单，老板叫到就要焗住送㗎啦。再諗深一层啊，就算人哋送啊，打风落雨咁多变数，分分钟你个外卖嚟到又湿晒又变晒型咁。你好人啲就话理解佢有佢啫，但有啲人唔好老皮，嫌三嫌四，跟住又话都系唔要啦，或者要退钱啊，又或者投诉啊，咁啊真系斩稳嚟搞。老老实实啦，其实咁嘅天气你又肚饿啦，有冇谂过？学下自己煮呢，煮嘢食嚟讲呢真係难有难煮易有易煮嘅。我呢啲呢真係煮嘢食唔叻嘅人，你话即係要食一餐半餐喇，喺屋企打开个柜都总有啲嘢霎下蒸下煮下都唔系好难嘅啫。同埋呢其实打风呢啲日子煮个公仔面食呢唔知点解零舍有风味㗎喎。哦，你可能睇唔起公仔面系嘛，唔健康系嘛？喂，老实讲啊，横风横雨日子， 你都唔会求食到咩九大鬼嗰啲㗎啦。唔通你觉得外卖呀仲可以食到奥马卡西咩？你自己煮俾自己咪就係厨师精选囉。以后为咗外卖员着想，打风嘅日子想叫外卖呢，施主三思呀，佢哋为咗你真係好辛苦㗎。 Respect 打风都仲要返工嘅人括弧包括自己嘅波成上。听过有一 band 嘅拍头作品《粉身碎骨》， 我觉得你呢一首歌点得咧，简直系一首震撼教育啊！即系我深信大家都会好记得，落雨真系唔好乱咁嗌外卖。 如果唔系，即系 touch 光有咩事？ 哎呀， 系啊，就牺牲咗佢嘅驱学舞啊！真系唔想。同埋，如果你点样外卖人，你可以点另一首，我都谂起《安全驾驶》 是啊。系、啊、，OK 喎、 啊， 喂， 啱、啊，都好多。不过我哋今日嘅对象系俾即打风叫外卖的人啦，咁样咁跟住咧，我收到一个 message 嚟听咗，我觉得我拣咗呢个真系好出色。 近期啊，外卖 KOL 啊、哎，指标啊， 佢话拣呢首歌系因为佢觉得即系今时今日嗌外卖嗰个精神啊，那个叫咩啊，那个 attitude 嘅态度咧， 服务态度系非常之重要， 所以好应该即系叫咩参考下佢过去嗌外卖嘅经验。 有咩唔明白啊？问佢啦。 系啦，即系佢可以即系表达自己一啲嘅唔公平啊、唔好嘅地方啊咁啊，所以佢系外卖界 KOL， 我哋就拣咗 MC 老派约会之必要啊。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以礼数换你奖赏。 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海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吃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盲路底蕴？剩执古典小说里优雅情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当局表示，因应疫情严峻，宣布一系列抗疫新措施，包括加强对确诊者的管理。所有同住的家庭成员，如果属于高风险人士，或者未能够安排合适安全的居住环境，必须送往社区隔离设施。而70岁以上未接种过疫苗，或者只是接种一剂疫苗，应该入住为长者而设的社区隔离设施。另外，由今个月28号起，所有出席宴会人士必须出示快速抗原测试的阴性结果。当局亦都会提升核酸检测量，以及跟进强制检测公告的实施情况。本港新增7835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7665宗本地感染，再多7个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9至95岁。他们分别有脑退化、肺病、肾衰竭或者癌症等，其中4人未完成接种三剂疫苗。有5间安老院社情报个案，涉及6个院友和3个职员。学校情报116宗阳性个案，涉及74个学生和42个教职员，分别来自67间学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私家医院预留354张病床接收公立医院病人，实际只是用了202张病床，部分私院接收率偏低，认为13间私院只有5间合格，强调答案总比问题多，呼吁私家医院尽专业责任，特别私院管理层曾经在公营机构任职高层。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表示，不成功接收公院病人涉及不同原因，除了私院评估部分病人不适合，亦都涉及病人和家属意愿、通知和安排车的问题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火炭路因为路面急收，而家去沙田路方向近大涌桥路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过了元和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的中线有坏车阻路的，现在大的交通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

Day。 嚟到今个星期五啊，骚动音乐嘅 EDM Friday Mix。或者我最近做 gym 咧，有啲听众都问啊，你做 gym 嘅时候，其实系咪会听住啲 EDM 做咧？我可以答你系，所以今日拣嚟一啲咧好啱你做运动嘅时候听住嘅作品，用20分钟一齐做个 workout 啦。 be free, do whatever I like. Yeah, nobody knows what tomorrow holds. So let's live now, let's live now. I'm like weeping on a Tuesday. Let's hit the club and then we lose it. Don't wanna wait until Friday. Yeah, I'm like weeping on a Tuesday. I'm like weeping on a Tuesday. Let's hit the club and then we lose it. Don't wanna wait until Friday. Yeah, I'm like weeping on a Tuesday. dozen roses with poison on the thorns. Prick your heart and you won't notice. I've started a war. I've started a war. Everybody, work it. You hear, I see, I hear.